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学院的操场上，史莱克五怪和两位院长的表演赛已经开赛。戴沐白释放出武魂后，唐三等四人也紧随其后，各自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毫无疑问，唐三的武魂释放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只是在掌心中生长出了几根蓝中带金的蓝银草而已。但如果此时有人能够仔细观察地面，就一定会发现，当他手中蓝银皇出现的时候，地面上所有的蓝银草似乎都在有规律地摆动着，就像是臣子恭迎帝皇一般。史莱克五怪虽然已经多年不在一起，但当初的默契却并未消失。在比赛之前，他们已经简单商量过，此时戴沐白突前，唐三居中，两旁分别是朱竹清与马红俊，宁荣荣在最后，五个人保持着一个完整的十字阵型面对两位院长。在气势上，无疑是史莱克五怪一方完全落于下风，毕竟与两位院长之间的魂力差距太大。可是在两位院长释放的气势之中，他们却没有丝毫退缩，就像是迎风破浪的铁甲巨舟，丝毫不为外界的狂风暴雨所动。另一边，柳二龙用手指将第一根香捻燃， 开始。 话音一落，第一个动起来的是赵无极，迈开厚重的脚步，他笔直地朝着正面戴沐白撞了过来。武魂大力金刚熊的第一魂技不动冥王身已经释放，全身带着一层金蒙蒙的光彩，恐怖的魂力波动令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具战车在巨响中前压。面对赵无极的前扑，戴沐白没有丝毫后退的意思，白虎护身杖同时释放，整个人就像绷紧的弓弦一般蓄势待发。半空之中的弗兰德猛然拔高身体，在空中扶摇直上，转瞬已经到了百米空中，一双鹰眼俯视下方，身上八个魂环交替闪耀，看不出他要施展什么魂技。 退！ 唐三冷静的声音在戴沐白耳边响起，根本没有任何思考，戴沐白身形暴退，气机在此消彼长之下，赵无极气势大盛，速度加快，直奔五人扑来。 开始！ 一层澄澈的蓝色光晕骤然从唐三身上释放开来，紧接着赵无极只觉得全身一紧，正在大步前进的他已经撞在了一层坚实的屏障之上。唐三第四魂技蓝银囚笼释放，一层囚笼直接将赵无极困在其中，同时释放的蓝银领域立刻就令这蓝银囚笼变得极为坚实。更令赵无极吃惊莫名的是，草场地面上的蓝银草开始了疯狂的生长，前赴后继地朝着他的方向奔涌而来。心头一紧，赵无极可是吃过唐三亏的。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半分犹豫，第一时间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武魂真身。此时赵无极原本就高大的身体骤然暴涨，魂力全力释放之下，眨眼的功夫，赵无极的身体就已经膨胀到了七米高度，那困住他的蓝银囚笼顿时被他那庞大的身体撑裂开。但是令赵无极吃惊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蓝银囚笼不断从他身体周围钻出，不论他的身体如何增长，周围的蓝银囚笼也随着他的变化而变化。当他完成自己的武魂真身时，已经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不知道多少层蓝银囚笼将他死死地困在其中。 啊，怎么会这样？学长的魂技也太厉害了吧！ 哎，你们看地上的蓝银草！ 观战的学员此时也是一片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眼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视线所及范围内，地面的蓝银草就像是拥有了生命一般疯狂的生长，不断的一层层的加厚着赵无极身体周围的阻碍，已经将副院长完全覆盖在其中。更令他们惊讶的还是唐三，此时的唐三整个人都已经变成了一片晶莹的蓝色，周围的蓝银草似乎就是以他为中心，无数的淡蓝色光点不断朝着他的方向涌动过去，这才是蓝银领域真正的奥义，在拥有大量蓝银草的地方，它的效果才能真正展现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别说是那些观战的学员们吃惊，就连空中正准备攻击的弗兰德以及史莱克五怪的其他四人也是大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唐三的第四魂技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大的威势， 就连已经使用了武魂真身的赵无极看上去也一时间无法冲破。此时受到唐三控制的不只是眼前操场上的这些蓝银草，而是整个史莱克学院范围内所有的蓝银草。这片大森林之中所有的蓝银草已经完全成为了唐三的眼睛，那点点蓝光就是蓝银草凝聚而成的生命力和信心，在朝着唐三的身体交汇着。凭借着蓝银领域，这些蓝银草不但在加速生长，而且已经瞬间与唐三联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蓝银领域得到不断的滋润，释放的范围以及威力都在几何倍数的增强着。这也是为什么唐三的第四魂技蓝银囚笼能够困住赵无极。抬起头，唐三此时的双眼已经完全变成了蓝色。 慕白、胖子，你们准备全力攻击赵老师，他马上就要出来了，用幽冥白虎，我会缠住弗兰德院长。蓉蓉，不用管我，全力给他们增幅。 好。 戴沐白和朱竹清两人瞬间向对方冲去，宁荣荣手中九宝琉璃塔光芒大放，在戴沐白与朱竹清两人身体碰撞在一起的瞬间，六道光芒从九宝琉璃塔中射出，落在他们身上每人三道。达到六十级，宁荣荣能够产生的增幅已经变成了极其可怕的程度，现在他的每个魂技所能产生的增幅都达到了 70% 的效果。他注入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的分别是魂力增幅、力量增幅、敏捷增幅，恢宏的气势从戴沐白与朱竹清碰撞的核心骤然爆发，九宝琉璃塔带去的绚丽宝光令他们融合后的身体以几何倍数般膨胀着。眨眼之间，一只通体雪白、身长超过12米、背生双翼的巨大白虎已经凭空出现。绝大多数学员都是第一次看到武魂融合技展现，和以前相比，这次幽冥白虎的出现已经不再那样虚幻，就像是一只真正的猛虎一般。两名60级魂师施展的武魂融合技至少也能达到70级以上的水准，更不要说朱竹清与戴沐白这样的默契度以及九宝琉璃塔那70%的恐怖增幅了。在这一刻，幽冥白虎身上爆发的气息已经全面超过了之前的赵无极。就在这时，轰然巨响之中，无数层覆盖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囚笼骤然炸开，大力金刚熊身上的魂环光芒绽放，通体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巨熊猛然跃出，这正是赵无极第五魂技重力挤压。在武魂真身的作用下施展重力挤压，他作为魂斗罗的实力全面展开。虽然蓝银领域增幅巨大，但蓝银囚笼毕竟只是唐三的第四魂技而已，赵无极第五、第七两大魂技联手顿时冲了出来，但是迎接他的却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虎掌。赵无极几乎是下意识的一巴掌拍去，但和那只虎掌相比，即使在武魂真身的状态下，他的熊掌也显得小了些，更何况他刚刚还耗费了大量的魂力。砰的一声巨响，赵无极的身体竟然被拍得远远飞了出去。此时的赵无极完全被拍了个七荤八素，甚至都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半空中，弗兰德自然也听到了唐三的声音，他第一反应就是毫不犹豫地朝着唐三冲了下来。史莱克七怪他太熟悉了，要战胜他们的组合，首先就要限制住唐三，但是迎接他的却是一张巨大的蛛网，唐三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绽放。二次觉醒蓝银皇，在蓝银领域全面增幅下，蛛网直径达到了恐怖的20米，极其坚韧的蛛网几乎在一瞬间膨胀开，即使是弗兰德也绝不愿意被唐三的蛛网缠住。他身体在空中骤然停顿了一下，鹰爪挥出，第四魂环闪亮，十道极其锋锐的气刃切割而出。但令弗兰德意外的是，他自以为能够轻松切断蛛网的气刃，却只是令蛛网荡开了而已，蛛网本身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破坏。而这时也正是赵无极被幽冥白虎一巴掌拍飞的时候，九宝琉璃塔的光芒再现，这一次却是足足有4道光芒射出，而目标就是已经腾空而起，背后火焰双翼完全展开的邪火凤凰马红俊。这4道光芒分别是宁荣荣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六4个魂技。远远的站在场地边缘正在观战的柳二龙不解道， 荣荣给胖子的4个增幅是什么呀？ 今天恐怕要有烤熊吃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蓉蓉的第五魂技应该是攻击增幅，第六魂技嘛，会是属性增幅。 属性增幅？ 那是什么？ 属性增幅可以说是七宝琉璃宗最重要的一个魂技，一般都会出现在第六魂技上。所谓属性增幅，就是对被使用者当前最强的一种属性进行增幅的加持。马红俊被增幅的肯定是他的凤凰火焰，也就是说，现在他不只是魂力、敏捷和攻击被增幅了 70%， 而且凤凰火焰的效果也会增幅 70%。 这下无极又难了，到了60级，七宝琉璃塔的恐怖才算真正展现出来。 哇，这些小家伙还真是不客气啊！ 昨天我之所以提醒你，是二对五不是一对五，除了他们本身的天赋以外，也是因为蓉蓉的关系。有他在，唐三他们四个都可以当做70级以上的魂师，更何况他们自身还有武魂融合技、魂骨之类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吧，现在的问题是福老大和无极能不能坚持住三炷香。蓉蓉应该已经练到四窍横之心的程度了，你等着看吧，小三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 赵无极挣脱蓝银囚笼，被莫名其妙的拍飞，他自然不会任由自己这么飞出去，所以第一时间他就将自己的实力爆发出来。他身上的第八魂环终于亮起来，一个巨大的熊形虚影凭空出现在他背后。赵无极通体爆发出一层强烈的金光，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他倒飞而出的身体也骤然凝滞，双拳同时聚集在自己胸前，一团直径超过1米的夺目金光骤然出现。这一刻似乎整座史莱克学院都在随着这金光的出现而颤抖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